各位观众，而家我位处呢个地方咧，就歌和老街一间已经荒废咗嘅屋。咁呢间屋咧嘅前身咧，就系曾经系一间卡拉 OK 嗰啲会所咧，系有一个已故名人咧发生咗一件好大件嘅事，就喺呢个位置度发生。咁后期咧，佢转咗做啲宗教啊嗰啲地方嘅。咁点解要拍呢间屋咧？就话算我有个朋友咧，就有铺瘾嘅。一见到啲荒废咗个屋咧，佢就要入去睇清楚嘅，即系周围要巡下咁样。佢见到荒废咗咁耐，睇下有冇即系灵探嗰啲啦，即系睇下有冇好嘢啦。咁佢嗰次咧就又系用佢个方法入咗去里边啦。咁啊，周围睇。咁呢间屋咧，嗱，佢话宗教地方啦，即系转个宗教地方，但系后面咧就黐住嗰啲咧情侣酒店嘅。咁啊，一路喺度周围行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听到有啲女人嘅叫声。咁佢啊，喂，好正常啊。咁你隔篱系嗰啲情侣酒店嚟噶嘛，或者吓情到浓时喺度大嗌，或者嗰啲工人喺出边做嘢嗰阵时讲嘢啦。咁佢又冇怀疑嘅，但系咧，佢系继续喺度巡。其实个地方唔系好大嘅啫。咁佢又行嚟行去，嗰把声唔似系喺度。喺度曳曳啊，做嘢啊，喺度拗叫嗰啲声咯，而系咧喺度掩掩掩，好似想讲啲嘢咁噶。嗱，大家知道啦，逢系做个宗教嘅地方咧，你喺度念经嘅成咧就会聚好多嗰啲嗰啲人兄咧就喺度听经。咁我个朋友咧就行下唔对路。咁啊，佢就揸支电筒入去，你知里边都好黑。佢揸支电筒，支电筒无端端熄咗。佢明明系买咗粒新电，佢好稳阵嘅。佢每次去呢啲地方咧，佢都会用一粒新电，就唔惊佢唔惊咧话会突然间冇咗光嘅。咁佢照啊，周围照，突然间支电筒熄咗，漆黑一片。佢突然间咧就听到几声，帮我啊，帮我啊，帮我啊咁。佢又覺得奇怪，咦？點解會無端端打咗個冷震？喂，點解無端端有人叫你幫我嘅？冇理由嘅喎。好啦，咁咧，佢咧就唔理啦，跟住唔理，繼續喺度周圍行。咁佢都諗住走噶啦。嗰個人咧更加大聲：你幫下我啦，幫下我啦！咁喺个心度喺度谂紧，咁我究竟帮佢好定唔帮佢好啊？跟住咧，佢就发觉一阵寒意咧喺个背脊嗰度升上嚟。哇！嗰日真系唔好啦，离开呢度稳阵啲啦。咁啊嗱嗱声咧就喺个闸嗰度咧啊，用佢个方法出翻去啦。咁佢出翻去之后咧，翻到屋企啦，嗰把声依然喺个脑海嗰度帮佢。咁佢覺得唔對路啦，唔通賴嘢？即係佢入呢啲地方好少咁。咁啊，翻到屋企咧，就同阿媽講有件咁嘅事。佢阿媽就梗係鬧啦，個死仔喺度搞，成日去埋啲咁嘅地方。咁啊，問佢哋去到邊度嚟啊？咁啊，同佢攞醫紙鋪咧，就話有件咁嘅事。佢話咧，你而家入去嗰度咧，你曾經認過佢啊，因為佢喺個腦海度溝通咧，佢有一刻。是想帮他，咁佢话其实佢又冇乜嘢，佢系想要张路票嘅啫。好彩今次咧就要张路票，后屘咧佢揾支纸铺帮佢搞翻掂咧就冇事。如果唔系咧，佢话要你攞你条命，你就大祸啦。有时入呢啲地方咧，真系咧，哇！其实我都会濑嘢吓，你大家小心。不过呢个位置咧，喺呢条街道咧。如果你諗住用你嘅方法，你都小心啲，唔係咁易入到去嘅。但係咧，佢話呢度咧，除咗嗰把女人聲之外咧，久唔久咧有幾下嗰啲好奇怪嗰啲聲咁喺度嗌。不過咧，裏邊嘅環境我入唔到去啦，係嘛？呢啲咁嘅地方，我個朋友咧就話勸喻大家就唔好入去啊，因為始終荒廢咗嘅地方咧，同埋以前做過宗教，即係嗰啲場所嘅地方咧。即係真係聚好多嗰啲咁嘅眾生嗰度啊！今次又講到咁多先，因為咧呢條大街太多人。頭先有個黑人行過，佢想同我揮手啊，真係俾佢激死拍嘢。不過有時冇計啊，喺街度拍嘢，隨時都會撞到呢啲。我下次又同大家去第二間 呢啲叫我朋友，如果再去第二間咁嘅荒屋咧，又叫佢帶我去。系咪好劲？即系我呢个朋友冇劲，顶你知唔知我喺门口等佢几耐？佢喺里边做直播做咗半九个字，我仲以为喺里边迷宫，啲咪迷失咗添。 我第一次见到呢间嘢嘅真身咋，因为其实嗰阵时我以前喺佢附近嗰间中学翻学噶，我日日基本上喺嗰边行过噶。 佢最早期 佢系庙咯、 哦，又有电话入啊！好，咁啊接咗入嚟先。喂 ，hello， 喂， 喂喂 喂。 hello， 诶，先系 hello， 喂 ，hello， 喂，你好， 你好啊，点称呼啊？ 诶，我系上一次个陈生啊。 hello， 陈生你好啊，有咩分享呢？ 今次嚟讲诶，关于我屋企楼下见到灵体嘅经历咯。 嗯， 请讲啊。 好啊，就咁嘅，咁我以前咧住喺大埔太和保亚苑嗰度嘅。 嗯。 吓、啊，就有一次我翻学嘅时候，方科嘅时候翻学咧，就。落搭 lift 啦，咁嗰度有成六部 lift 咁多嘅，咁、对面嗰部 lift 咧就突然间即系行得一个女人，好高嘅，就着住高踭鞋，噼啪噼啪噼啪咁样就行得好急，咁啊出咗门口，咁当时都好多人下嘅，咁我就跟住出去啦。我见到个女人好高啊，突然间佢调转头咁行过嚟，仲用食指撩我，叫我行埋佢嗰度，跟住我望一望佢块面啦，原来冇五官嘅， 嗯。 咁跟住我咪被，即系我咪唔行嗰边咯，行去第二边咯，行都冇耐，见佢都冇跟住嚟，跟住我就调翻转头睇下佢仲喺唔喺度啦，咁啊已经唔见咗个人啦。 几多点啊？嗰时？ 嗰时好早啊，六点几啊。 哇！ 都系凌晨咯，算系。 唔系凌晨，系过咗十二点。嗰阵时系咩？嗰啲叫 清晨。 朝头早 六点。系啊，清晨啊，唔系凌晨啊，清晨。 嗰啲都好窄，好窄细。 咪咯，哇！呢啲又系即系行埋嚟咧，冇咗五官，模模糊糊咁咧，真系好鬼恐怖嘅啫，大佬。 白纸咯， 你仲要兜口兜面见到佢， 仲要撩佢啊！ 哇！如果你跟好喂佢其实都戆居嘅，你一系俾个五官我睇啊嘛。 但你想想给个五官你看你就不怕了。 不是啊，你给个五官我看跟着这样连他是叫他去他可能不知道找你做什么嘛。 我觉得是想整蛊他咯、 啊。 因为看到整个走廊六点钟得你一个那就整蛊你咯、 啊。 如果不是为什么如果给五官你看你就不怕了。 不是啊，我怕他不知道漏去什么找替身或者什么叫 我觉得像是整蛊他通常这些呢即是出这些样子啊这些造型通常是贪玩多的。 嗰阵时你中咩啊？中四啊，读 系啊，中四喺屋企楼下，即系出咗 lift 嗰个大堂嗰度，嗰条路即系经过火车站嗰条路就见到佢咯。 哇！跟住唔见咗，你咪急急脚咁走咯。 九秒钟 系啊，好惊啊！急急脚咁走，仲唔走啊？ 哇！你好彩咁第二喂，好彩嗰一招见到就招招见到你都唔知落唔落楼好啊，大佬。 咁之后咧，但系你都会翻噶 吓？ 有一次仲惊嘅咯，系即系中午嘅时候，咁我翻学啦，见到一个女人就俾一个好高大嘅灵体啦、 嗯， 就应该系精嚟噶，我唔知系咪精，因为佢块面咧好似人哋做大戏嗰啲画大花面嗰啲嘅丑角咁样，画到一笪笪嘅，咁我咪攞啱啱落雨咪攞支攞把遮剥佢个头咯，希望佢放手就救翻个女仔。点知佢仲大力捻住个女仔，个女仔大叫救命都冇人理佢，跟住我咪大力啲剥落佢个头，嗰个女鬼嘅头度咯。跟住佢就弹开，跟住佢突然间就消失咗，突然间弹咗两弹，跳咗两跳，就喺后边嗰度又出现翻，跟住仲哈哈哈哈哈哈咁笑，跟住仲又突然间又唔见咗，弹一弹，跳一跳，唔见咗，跟住又好远处嗰度又出现翻，跟住个女仔突然间爬起身就话：喂，快走啊！有鬼咁样，跟住我咪走咯，就系咁样咯。 哇！ 你剥落去好似剥咗个实体咁样噶。 系啊，喺太和火车站嗰度保亚苑嗰度嗰条路嘅又系。 即系剥落去， 即系啱啱出去火车站。 嗰把遮冇穿过佢个 系反弹嘅。 系好似剥落啲实体度咁噶。 系啊系啊系啊。 哇，那個真的不是定睇。 咁但係你話係跳一，即係佢係突然間好似你搏完之後佢咪彈開嘅，然之後佢唔見咗，佢突然間憑空唔喺好短嘅距離唔見咗。 係啊，唔見咗，跟住喺遠處又出現翻咯。 冇遠，唔係好遠嘅啫，距離你哋又出現翻嘅。 差唔多有20步啊，20步咗。 冇可能咁短時間唔見，然之後唔知喺邊度飛翻出嚟咯。除非你嗰度有好多啲遮蓋嗰啲地方啫。但係你嗰度係一條直路定係乜嘢嚟㗎？ 一條直路嚟㗎。 冇地方匿嘅喎，佢可以匿，佢可以點樣消失啊？ 嗯、哇！乜嘢都 救命、啊， 惹到呢啲好煩 嘅。係咯，其實係咪同一個嚟 㗎？應該唔係，因為佢嗰度咧個高度就冇上一次著高踭鞋嗰個女人咁高。 嗯，哇！呢啲～小心啊！我好有經驗啊！ 救命！救命 我都試過兩次，即係整住你咧，好鬼痛啊！嗰啲部位， 鉗住你，一係就攣住你咯。 係咯，咁啊，阿陳生，你即係仲有咩經分享啊？ 另外一次就係關於中四嘅時候，我哋學校咧就即係英文老師就叫我哋去呢個遊客區嗰度做一個即係一個街頭訪問，問下佢喺邊個國家嚟呢度旅遊。定系做事做生意，定系工作，定系逗留几耐咁样问啲客游客咯。咁、我同几个同学咧就一早嘅，就朝头早9:00多就已经去到太空馆嗰度街道嗰条街咧，对出条街就即系做访问噶啦，就仲要影相嘅。我记得咁嗰时有一个女人好正常嘅，就即系、就是、做完访问，跟住又影相啦，跟住佢突然间行过嚟我哋嗰度。就哈哈哈哈哈，就个头360度咁转，哇吓到我哋真系一走揿唔到啊！真系好惊嗰次真系。 佢即系无端端对住你笑，跟住个头就拧咗去后面转咗个圈翻嚟啊！ 系啊， 哇！你真系 咁转啊！ 你真系经常撞到呢啲整蛊人嗰啲灵体。 佢真系摆明系整蛊你嘅，呢啲通常做得呢啲动作就。 不过佢就冇恶意，应该有恶意你嘅大王。 佢系无聊咯，我觉得。唔係好多人見到佢，唔係好多人見到佢哋噶嘛，佢哋都喺度徘徊咗好耐，終於有個人見到佢啦，有嘢玩啦，咪玩你咯。 係啊，佢中國人嚟嘅， 一外國人嚟噶， 外國人嚟噶。 哇！ 啊，訪問外國人咯。 我突然間諗住都 係你要練你啲英文啊嘛，係嘛？ 係啊係啊。 哇！ 我突然間諗到若干年前咧，有一套經典嘅外國嗰啲 驅魔人啊嘛 電影。 哇！嗰、那個好細個睇噶啦， 救命！ 咁你喂陈生，你做啲咩又关于呢啲嘅经历啊？ 仲一次小学5年班咯，就约啲同学去踢波，就去呢个大坑东球场嗰度踢波嘅，记得。咁、就踢下就落雨，跟住我哋咪去个艇嗰度，去个艇嗰度就避雨咯。跟住翻到屋企咧就病啦，开始病，跟住咧仲见到嗰个窗嗰度咧。就有几个人头嘅现形出嚟，跟住好惊啦，就同我阿妈讲，我阿妈就即系去医治铺嗰度烧，即系买啲嘢烧咗冇几耐，跟住都唔使抹个窗，跟住就已经唔见咗嗰啲人头嘅样，真系。 我哋嗰阵时住大坑东嘅， 唔系住旺角， 住旺角，但系就去嗰度踢波， 系啊系啊， 哦， 即系旺角球场，旺角大球场对面嗰度大坑东游乐场嗰度， 我知边度，系咯。 咁即系其实嗰个你话系见到嗰几个样啦、啊，即系你妈咪有冇见到啊？ 见到啊，都见到噶。 哦，即系你两个同一时间睇到嘅。 系啊系啊。 咁唔系话你发烧嘅，咁有冇话即系烧完做完嗰啲嘢啦？有冇即系即刻退烧啊？嗰啲啊？ 都有啊，即系退烧。 嗯。 咪就又系想同你玩啦、啊。通常都系，唉。咁你嗰阵时其实中学时代嘅时候，你都撞到几多噶、啊？默默撞嗰啲咧，算唔算咧？ 都算啊！ 哇，咁咪好繁厌咯！ 都到而家都冇过啦，都 哦，即系脱离咗个时间啦，就开始就冇乜点样见到啦。 系啊系啊。 哦，咁啊真系咁啱嗰阵时比较黑仔先咯，先会咁样咯，咁都好嘅。 嗯， 睇得多都唔系好事嚟噶。好啦，陈生仲有咩同我哋分享啊？ 系咁多先啦， 好啊，多谢你电话， 好， 拜拜， 拜拜， 唔该晒，拜拜。 喂，咁我另外有个 fans 咧，佢又系分享咗一单又系大报嘅， 即系咁啱又系大埔啊！ 但 系佢又叫我千祈唔系，本来我可以播佢条声出嚟， 冇冇俾。 但系佢话千祈唔好播把声出嚟，唔好讲系边个，咁啊即系唔讲得啦。 啊，即系又好容易认嗰啲啊！ 系啦系啦，即系好容易认嘅。咁佢讲佢细个嗰阵时，其实佢一讲咧暴露咗个年龄添。咁佢细个嗰阵时咧就住喺佢住喺大埔嘅，即系大埔墟嗰啲唐楼啦。咁以前嘅大埔火車站咧，就即係依家嘅大埔博物館啦。但咁啊，大埔博物館嗰度咧，即係火車博物館嗰度咧，其實一望落嚟廣福村嗰度咧，全部都係海嚟嘅。嗰陣時就叫圓洲仔嘅。咁佢話佢阿爺同阿嫲咧就喺嗰度住嘅，即係嗰啲好似嗰啲魚排啊、魚棚啊、嗰啲棚屋嗰啲咁喺嗰度住嘅。咁以前嗰啲棚屋咧，有人過咗身咧，就唔係去殯儀館嘅，就揾叫人哋好似做戲咁咧，搭個竹棚，然後咧就放個靈體喺度守嘢啊。之後就咩嘅？之後咧就喺度做法事啊咁樣嘅。咁佢細個咧就嗰陣時幾歲啦？咁啊就去有嗰啲親戚喺嗰度過身啦。咁你又帶埋佢，咁佢咧。佢好記得咧，嗰陣時咧就嗰個竹棚對埋佢有棵樹，咁咧就啲人咧成日都話有樹精嘅，咁佢點有好多人都唔信噶嘛，咁好多人都唔信噶嘛，咁咧佢去完嗰日翻嚟大鑊啦，都唔知係咪中，佢話應該係中咗招，聽佢阿媽嗰啲敘述翻咧，不停咁喺度嗌，即係成日好似人哋嗰啲咧嗰啲自閉嗰啲啊。 哦、 自闭症嗰啲咧， 大叫， 成日喺度活喺自己嘅心目中嗰啲，身即系个脑海嗰啲，系咁喺度叫。 我都遇过呢啲人系， 咁极都唔停，连续系咁样系咁喺度叫。咁佢个父母咧就比较迷信嘅，即系咁你以前啲渔民边嗰啲多数都系噶啦，咁啊周围去问啊，去揾啲师傅搞，搞咗好耐都搞唔到， 系， 终于咧。即系使好多钱都搞唔掂，终于后屘咧，嗱、這个就调转啦，呢个咧就唔系调转，呢、這个咧系用佢信咗主之后搞翻掂嘅， 系搵翻个宗教。 但系佢话佢记得咧好恐怖嘅，佢阿爸阿妈话咧日日喺度系咁叫冇停。 咁佢当事人有冇意识噶？唔知自己做紧乜嘅？ 咁佢嗰阵时几岁？系咁一路嗌，佢冇意识噶，咪系咁一路嗌，不停咁一路嗌，癫咗咁一路嗌。 好惨， 系啊，即系佢住咗隔篱嗰度惨， 系啊，阿爸都好惨啦，又冇够瞓， 系啊， 喊惊咁嘅款， 系啊，咦，我哋呢一节我哋差唔多咯，我哋许佢广告先，翻嚟我哋接个电话嚟， 好，转头见。